115集。经过明老师整整30个小时的讲述，同学们都知道，一般人是看不见巫仙蝉的，只有小部分人才能够看见。要么这个人快死了，要么他见证过别人的死亡，要么他八字比较阴，要么他其实是妖怪，要么他其实是动物，要么以上几者都有。我眯起了眼睛，抱抱的眼睛很好用，至少我一下子就看见了他体内的魂魄是由数十个妖怪的金魄拼接而成的。这些金魄彼此撞击却并不相容，在他的体内形成了很多处的缺口。但这些金魄很乖，他们在不属于自己人类的身体里安静地漂浮着，没有想要逃跑的意思，像是被倒进水中的油一般，明知道不是同类，并不相容，却还是会安静地悬浮着。我仔细分辨着他体内的精怪形状，情不自禁地倒吸一口冷气，下意识地往后退了退。在他的体内竟然凑齐了5位保家仙，还有别的常见的不常见的妖怪。我甚至看见了一只穿山甲。妖怪死后，金魄与尸骨都该归于天地，等待契机，还能再次修炼成妖或者转世为人。现在这些金魄却被囚禁在这人的体内，就像被关进18层的恶鬼，很难得到解脱。 你是何人？ 我思考了半晌，被巫贤蝉的声音叫回了神。他拽了一把椅子过来，放在那人的床前，双手交叉支在下巴上，看着那人问道： 猫大人，无需知道我是何人。 那人剧烈地咳嗽起来，过了好一会儿这才平复。 我只问猫大人一句话，猫大人，想不想做这人间的主子？ 做这人间的主子有什么好处？讲讲。 那人意味深长地眨了眨眼。 猫大人常年帮人看风水收鬼魂，跟妖物接触的少些，当然不知道这些妖物的妙处。妖物吸收我们的香火，能转化成一种能量，这种能量供他们修炼变得更强大。现在我跟我的手下捕捉到了这种能量，只要猫先生加入进来，我们把这些妖物一网打尽，把能量收集起来，以后这人间还不是让我们为所欲为，甚至您想要逆转时空也不是不可能。经过计算，一只修炼300年左右的妖物能量，可以创造出为期1小时的时间裂缝。这意味着什么？ 他激动起来，咳嗽的几乎背过气去。旁边的人赶紧拿来一杯水伺候他服下，又帮他顺了顺气。他兴奋地打量着我跟施先生。 您身边这2只都是极品，这能量您若是吸收了，您的功力肯定会大增的。 然后你再吸收我的，让我成为你身体里的一员。 我明白了，这人应该只知道巫贤蝉是个妖怪，能捉鬼的，却不知道巫贤蝉真正的身份。毕竟风水圈子就这么小，偶尔出那么1-2个灵的，肯定会被口口相传。巫贤蝉被他认出来也毫无意外， 再加上乌贤蝉办事儿的时候几乎都是以猫身在行走，也从不避讳在人类面前从猫变人或是凭空出现，所以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乌贤蝉猫大人不是人类，而是一只会看风水的妖。他的如意算盘被乌贤蝉摔得粉碎，面子上有些挂不住了，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们妖物修炼不就是为了当人吗？到时候你与我融为一体，也算是个堂堂正正的人了。 他本该在百年前就死去，死在战争里，死在乱世中，是他的祖父留下的保家仙在战火里救了他，并且教给他经商之道。那保家仙常来，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袍大褂，个子矮些，眼神好像不太好，时常水汪汪的，戴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保家仙一直护着他到80岁，走的时候他已经子孙满堂，当了爷爷了。在那个时候有一个小孙子跟他同一天过生日，过生日的时候被人喂了一粒花生豆，卡在气管里出不来，全家都急疯了。他颤颤巍巍地跪在那里啊，求许久没来的保家仙保佑。那个保家仙果然又回来了，这么多年一点没变，两下就把孩子的花生豆拿了出来，又跟他聊了一会儿天。保家仙告诉他，他的日子已经不多了，大概再有个2-3年就会死去，之后就走掉了。他后知后觉地害怕起来，跟保家仙在一起的时间久了，日子过得顺风顺水久了，他竟然都已经忘记了自己原本只是一个普通的人类，会生老病死，并且最终会走向死亡。于是他开始惶惶终日，直到他的儿子跟他说自己研制出了一种机器，可以吸收妖物的力量，并随便抓了一只路过的小妖怪，说是小妖怪也算不上吧，不过只是一只比较通人性的狗罢了。那机器吸收了狗的生机，并注入到他的体内，一觉醒过来他竟然年轻了好几岁。他开启了捉妖的大门，时至今日他已经用钱买了好几家的保家仙，还有些不常见的被捉来的妖物，全部都成为了他返老还童的养料。只可惜不管他到底怎么努力吃多少妖物，他的身体状态始终在80多岁，变年轻的始终只有样貌罢了。最终他把毒手伸向了自家的保家仙，那保家仙在来的时候仍然当他是孩童一般的宠爱，与他喝酒聊天，到了最后被他塞进机器里的时候甚至仍在睡着，毫无防备。 可我已经做过人了，堂堂正正的，光明磊落的，在人世间走过一遭，见过风，见过雨，也见过漂亮的彩虹，见过花开，也见过花落，我觉得这就够了。 什么？你不是妖怪？ 啊，我当然不是，我是地府的判官。你现在尚且还算是人，人死后会有鬼魂，鬼魂都归我掌管，你的因果就写在我老婆的书里。 他做了这么多事儿，不就是为了长长久久的活着吗？现如今判官都找上了门来，这算什么事儿啊？他如遭雷击一般的表情落在了我的眼中，我特不厚道的笑了。这个事件真的非常的乌龙，就好像你想贿赂总经理，让他在董事长面前为你美言几句，结果总经理就是董事长，真的是非常爆笑了。气氛一时之间变得有那么一些尴尬，所以我舔了舔爪子开始给自己洗脸。施医生也觉得没意思，凑了过来，他诚挚地邀请道： 我帮你舔舔毛吧，大家都是毛科动物，不用客气，反正现在气氛也挺尴尬的，不管我们做出什么事情 都不会更尴尬了。 我非常机车地说道。我怀疑他能够听到，哎，不要做这样打人脸的事情了啦。 气氛已经很尴尬了，不要再让他增添一丝绿色好吗？ 巫贤臣阴森森地说道。 你们竟然敬酒不吃吃罚酒，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们仨的旁若无人群口相声终于激怒了那个人，那人的脸是一阵红一阵白，最终憋出来这么一句反派的台词： 来了就别想走。 巫贤臣挥了挥手，布下了一道结界。 我哪儿也不去。虽说判官不能过多的干预人间的事儿，但你说，你自己说，你哪算得上是个人啊？ 他凑到这人面前，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脸颊。 哼，升堂了就审你这么个玩意儿。 万籁俱寂，天道灰溜溜地打了一道雷，似乎觉得没有什么管的必要，也就撤走了乌云，装作不知道的样子，就这样溜走了。